以下是广告时间。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是苦夏，吃不好睡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吃上就不能够凑合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天福号的熟食。那提起天福号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天福号制作技艺的第九代传承人宋子君先生。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老师好。 好，那说到这个天福号啊，可真是大品牌了，老字号了。 对对对，天福号呢始创于1738，乾隆三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83年的历史。 嗯，是中华的老字号品牌。 对对对， 啊，是真正的北京老字号。应该说呢，这个老字号啊，就是品质的一个象征。 对， 天福号里边啊，有很多的熟食真的是特别有名。 天福号的有名的就是我们家的酱肘子。 哎，对，它的这个酱肘子呀，那吃起来你给形容一下什么样？ 天福号的酱肘子呢，我们有以下几种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皮不回性，浓香醇厚。 您看看，说起来容易，但是吃起来可真的是太香了。 因为我们呢传到现在呢已经是280多年嘛，历经9代传承，我们这个产品呢从乾隆三年到现在传承到至今呢，我们在90%的那个配方，而且依然延续的这种古老的手法秘制。 那它这个无论是像酱肘子呀，还是我们大家爱吃的什么酱猪蹄儿啊，它在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秘方？ 对，因为我们天福号我们传到现在呢，我们是有这秘方，也是有那个专人管理的。 一般是不外传的。 对对对，那是我们看家的本事。 是，那咱在这里咱就不多说了啊。只不过说这些的就是说，无论是它的酱肘子还是酱猪蹄儿，吃起来那真是倍香倍香的哈。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里边都有些什么？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天福号大礼包里边有200克酱肘子2袋，天福号酱猪蹄儿200克1袋。天福号四喜丸子200克2袋，天福号茶烧肉200克1袋，天福号金鼎轩梅菜扣肉200克1袋，天福号金鼎轩笋烧肉220克1袋，天福号黄豆蹄花300克1袋。 哇天哪，咱们一共带来是7样菜9个单品。 对， 是吧？ 对， 你看有酱肘子呀，酱猪蹄儿啊，四喜丸子呀，叉烧肉啊，梅菜扣肉啊，笋烧肉啊，黄豆蹄花啊，等等的哈，咱们一共是7样菜，9个单品。 对对对， 啊，咱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价格是299， 299， 市面上应该在350左右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大礼包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所以呢咱们是299元，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那如果呢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么说到天福号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它在2008年的时候呢，天福号的酱肘子制作技艺就已经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可是对它的一个肯定。 对对对， 那现在呢，咱们也是与时俱进，是吧？ 对对对。 刚才您说了，原来比如说酱肘子呀、酱猪蹄儿啊，是它非常拿手的，但是后来呢，咱们又有很多的菜品呢又介入了，而且呢也做得非常好，赢得了消费者喜爱。 对对对，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黄豆蹄花吧，因为咱们这个黄豆蹄花，咱们就源于川菜，因为它是有点微辣， 对， 为了满足就是大多数那个人的口味吧，咱们就研发出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好几个品种， 像这个黄豆蹄花是吧？ 对，黄豆 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它是南方菜，它是甜口吗？ 对，这个扣肉呢是软烂醇香， 对 对 肥而不腻的哈、然后再加入这个梅菜啊，真是相得益彰啊，互相那个汁水呢相沁啊，尤其是就着白米饭呀、或者喝口小酒啊，那真是太香了。另外这个笋烧肉啊也是咱们一个拿手菜。 对，这笋烧肉啊是咱们也是跟金鼎轩合作，因为金鼎轩也是一个在老北京也都知道嘛，是一个大牌子嘛， 对， 就是我们两家就是强强联合，推出的这一款菜肴，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您在家吃到名厨菜， 这个笋烧肉呢，它本身也是里边有五花肉啊，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另外那个笋呢、咱们挑的是什么笋？ 笋我们是采用那个安徽宁国的笋。 哦，它笋呢用的是那种干笋。 干笋。 其实干笋更香。 对， 是吧？因为它本身是干的，它会把汁水呢吸进去。 对， 所以吃起来的话呢，那个笋呢有肉味儿。 因为这个笋烧肉这做这个很麻烦的，因为这笋呢是笋干嘛，咱们要提前经过8小时的浸泡， 对， 而且中途你还要换水，你不是说你泡完了就不用管它，不行，它要有温度限制的，因为这道菜呢，虽然您吃着您看其实也挺简单，但是您要做下来，这一道菜就是，您要从前天你就得做准备工作，第二天做，您就等于是2天时间。 所以是比较麻烦的， 对对对 啊，做试味不容易啊， 尤其现在是夏天嘛，咱们这个上班族都比较忙，而且就没有功夫嘛，因为我们这几款菜肴呢特别方便，而且我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吃法非常的简单，比如您在家里您开袋即食也成，那您就加热一下口感更好，就是把这外包装撕掉，开水煮5分钟到10分钟，您打开以后这个香气扑鼻就出来了， 带着那个什么塑封的那个在水里面煮一下， 对对，带着塑封的，但是您进微波炉的话您硬要打开搁在盘子里， 好的好的，这个是吃的方法咱们要注意， 对对对、我们这东西呢您在常温您不用放在冰箱里，只要您不暴晒，我们这保质期在180天，而且是相当的方便， 另外还有一个天福号的就是叉烧肉，我建议您真的尝一尝。其实说到叉烧肉，好像也是广式的叉烧。 对，我在这儿给您重点介绍一下叉烧肉吧。叉烧肉呢，我们选用是那个咱们那个猪的通脊肉，而且炒炖叉烧人家都是烤出来的，但是我们天福号的叉烧肉呢，是用大锅炒出来的。 大锅炒出来的有什么特点啊？ 对，大锅炒出来，你看我们叉烧肉我们提前要腌制，6到8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再经过切块，完了加上我们的秘制那种酱料，在大铁锅里炒，充分的就翻炒，加上我们秘制料，加上糖啊，完了吃起来 就特别劲味儿， 特别劲味儿，对，真的是古法守制，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刚才呢咱们的这个宋先生啊给大家介绍了哈，这次我们大礼包里边的无论是酱肘子、酱猪蹄儿，还有四喜丸子、黄豆蹄花、梅菜扣肉、笋烧肉以及叉烧肉啊等等，他们的制作过程确实是哈这个非常不容易，所以呢它也非常的香。那今天这个大礼包里边呢就包括酱肘子，咱们是200克2包啊，还有天福号的酱猪蹄儿200克1包，以及呢四喜丸子200克2包，还有叉烧肉200克1包，以及梅菜扣肉200克1包，以及呢笋烧肉220克1包啊，还有这个豆花蹄筋300克1包，整个呢是7个菜9个单品，咱们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啊，因为现在外面买的话呢价格也挺贵的， 而且您那功夫它也太麻烦了。 对，而且你到餐馆里点一道菜就得多少钱的，是吧？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如果呢你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啊，咱们是7样菜9个单品，那市面上挺贵，但是今天299，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那么送您30分的积分，以后呢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啊。另外有些朋友呢都在拨打电话，现在也是非常的忙碌，但是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商城进行购买，比如说打一个北广生活时间或者是北广购物，就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北广商城搜索商品名称就可以订购了。另外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咱们呢每一道菜都是那种塑封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拿到家以后呢，您愿意搁冰箱里搁，如果您冰箱里真没地儿的话呢，您就在常温下啊，记住别打包啊，别打包的话呢， 对对对对对， 就能搁的时间挺长的啊。其实呢说到这个夏天，很多人都觉得什么没有胃口，但是今天天福号的东西我建议您真的尝一尝，因为天福号他呢做的这个菜啊，甚至有些肉菜呢确实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哈，是一点都不腻，而且吃了以后真的是能够打开胃口哈。无论是你当主食主菜还是小酌一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坦啊，而且呢也非常的方便快捷。 对 啊，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东西啊，比如您出门旅个游，您到那儿只要您找有开水，您泡几分钟您就吃，它是特方便。 对，而且呢你说夏天很多人呢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啊颠三调俩的， 对对对， 觉得特别热，但是你要老是这个凑合的话呢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您不妨在家里啊就是够一点这熟食啊，过日子嘛啊，咱们就得讲一些窍门。准备点这个东西，不愿意做菜了，咱们又不想丢失营养，也不想呢这个总是凑合，所以呢咱们就打一包啊，咱们这个能够吃一两顿啊。 对，这个您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比如我们吃的东西，您可以搭配点配点别的蔬菜，吃，而且它也既健康还美味。 对，您呢以这道菜的单品吃也行，或者说您再加工一下也可以啊， 对对对， 是吧？加点什么蔬菜，有荤的有素的，一吃又营养，口味又好，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算哈。关于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的话呢，咱们再把这个主要的点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它是天福号的品牌啊， 对对对 对，天福号是百年老字号，而且是大品牌，值得信赖啊。那么我经常跟大家说，买吃的东西啊，入口的东西咱们一定要讲究，如果大家弄不准的话呢，咱们就认品牌就好了啊，因为品牌呢是品质的象征。另外呢要认准渠道，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都是来自于北京电视台唯一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的产品呢是有保障的，这点呢您就放心啊。另外呢咱们是精选优质的原料，肉质也非常的优质，通过采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完成，味道非常的香浓，肉质也非常的有嚼劲儿，真的啊这个非常的吃起来过瘾啊。另外开袋即食，方便快捷，价格也相对非常的这个优惠啊，组合也是非常的丰富，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大优势哈。来，咱们再请这个宋师傅再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些什么。 今天这个大礼包呢是天福号酱肘子200克2袋，天福号酱猪蹄200克1袋，天福号四喜丸子200克2袋，天福号叉烧肉200克1袋，天福号金鼎轩梅菜扣肉200克1袋，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受到阴雨的影响，气温虽然不高，但空气湿度比较大，午后闷热感还在，请注意适当防暑。近期雷阵雨频繁，加上前期雨水较多，山区土壤接近饱和，周末出游时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意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预计今天下班时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8到25度之间。由于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